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唉，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又係礼拜四啦。唉，即係呢两个礼拜呢，即係唔知係咪即係因为呢即係太和平啦。咁呢就有啲人身痕啦。边啲身痕呢，即係好似叶正淳嗰啲呢，就话咩啊，即係见到琴日咁样真係好啦。啊，警察再清多一次旺角墙就好啦，就真係好啦。啊，因为大家都安逸得太耐啊。叶 正淳嗰啲。啊， 叶正淳已经有真样喺度啦。 就係、是、即係戴面具 Visa 啊，係啊，即係琴日佢琴日應該出位嘅，因為 之間 break out 咗， 因為琴日係呢個叫做係全球 Visa 日啊嘛， 係啊， 其實唔淨止香港啊，嗱你大家都淨係即係將嗰個焦點擺喺香港度啦，其實如果你見到咧，即係其實倫敦咧，其實都係好大鑊嘅，琴日係。咁啊，即係其他國家都有嘅，其實呢樣嘢嚇，台灣都有。 喂，所以究竟呢次全球即係 Visa 日，究竟係最後結果係？即係食豆食藥屎啊，定係食屎食藥豆咧？ 最終係冇事發生過咯，會同你講。 唔係， 但係你令到即係差人係嚴陣以待，俾個藉口，俾個機會佢咁樣駁你嗰啲示威者，合唔合乎成本效益咧？有冇即係呢個右交嘅邏輯？ 係， 唔係樣都係咁樣計算噶嘛？因為佢哋唔係好多原則嘅啫嘛，係咪？ 佢哋嗰個唔係右交邏輯，嗰、那個係柴玲邏輯，即係最緊要就有人流血，但係嗰個唔係我就 OK 啦。 係，係啊， 呢個唔係右交邏輯，呢個係柴玲。 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嗱，好似咩啫嘛？呢、這個洋洋就係嘛，即係其實佢嗱，你其實咁琴日嗰單嘢，其實係信息係非常之混亂。阿龍你，阿龍同埋阿土你都去現場啦，係嘛？係 啊。 阿土你幾時去嘅？你係 我大概十二點零啦。 你有冇見到 Visa？ 見到， 見到 小部分啦， 小部分嘅啫。即係其實 個個已經係即係嚴陣以待，戴曬口罩啊，戴曬即係眼罩啊，唔同乜嘢嘅。 咁阿龍咧？ 哦，我就點半嘅，去到嗰度已經靜曬㗎啦，差唔多。 即係唔使翻工，你點半仲去？你真係 嚇？唔係踩單車過去啊嘛。 你嘅時候出事啦，咁樣先至出嚟啊嘛，係嘛？ 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去到嗰度咧，反而就係喺H&M 嗰邊就出事嘅，因為打到嗰、那個 H&M 出咗兩單嘢嘅，其實 嚇。 H&M 咧，其實如果我冇解釋錯啦，冇收，即係其實個信息冇混亂，其實琴日信息非常之混亂。究竟點解會 trigger off 嘅咧？點解會有咁嘅衝突嘅咧？ 咪就係因為其實嗱呢樣就要幫翻啲Visa 嘅其中一啲嘅成員，我唔知佢係咪啦嚇，就係佢只係閃光燈嚟啫。係 啊。 即系我唔知佢系有意定无意咧。如果无意，更加系无辜啦。就算有意都好，都冇理由系即系揼到佢头破血流。 系 会唔会系因为嗰阵时嗰个场面啊太过紧张，然后突然之间有闪光灯嘅时候，就 trigger 到个差佬 两种传译啦。 防卫机制， 因为你之前已经系咁样部署啊嘛。 系啊， 全球 Visa 日 啊，系啊， 亦都吹晒鸡啊嘛。 系啊， 咁差佬梗系借呢个机会 咯。严阵以待咯，系啊。 除咗严阵以待之外咧，就借呢个机会抽。抽你水啊，大佬！ 系啊， 系啊， 仲唔抽你水啊？ 平时你恰得我耐啊嘛。 唔系咁，喂，事实上你有备而来。喂，咁我吹行街其实好正常啊，系嘛？佢哋有乜理由去 justify 自己？唔系咁，但系闪光灯呢坛嘢究竟系即系嗱？我唔知系即系故意定系即系无意定即系其定还是啲差佬自己太过即系叫做系神经紧张啦。 我觉得有位入咧，而家啲差佬就。所以大家去即係遊行示威嘅時候咧，真係不厭其煩咁講啦， 係 重複又重複。你唔係搞和平咧，即係呢個非暴力嘅話咧，你係會好容易俾人揼。即使阿龍咁大隻，即係你可以俾七個差佬揼咩？ 唔得嘅，散嘅會 啊！索羅邊個日去健身啊？屌你可以俾七個差佬揼咩？大佬 嚇，唔係咁。但係其實你見到琴日就係、是、嗱，你如果嗰、那個閃光燈，有啲人就話誒、哎、無意啦咁樣樣。但係其實 用闪光灯挑衅呢样嘢咧，即系如果系真啦，即系我当佢系真啦，即系真系挑衅啦。其实呢样嘢唔系话即系 Visa 发明噶，啊，大家记唔记得？ 你都唔好当佢系 Visa， 可能佢系即系唔中富居。 你记大家记唔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我哋即系亦都讲阿杨央咧，即系重夺呢个弥敦道嗰阵时咧，佢已经系有个咁样嘅主意噶啦嘛，已经系话 就话攞啲闪光灯。 系啦，嗱，佢嘅方法系点样咧？咁我哋大家影开相都知噶啦，就系将个镜头咧。就冚咗镜头过去，因为如果你部相机呢佢 detect 到啲光系唔够高嘅时候呢啲光系好低光嘅时候呢佢就系开行个闪光灯㗎嘛，开尽㗎嘛， full power咁开尽㗎嘛，佢就系要咁佢就同你讲就系话哎有条咁嘅桥咁样，然之后就叫你呢 即智能嘅呢啲系咪 系啦， 当长布囉， 系啦，咁然之后呢就狂爆嗰啲差佬囉， 嗯，太阳 拳啦。但我觉得如果咧，嗱、啊，我唔知嗰个示威者系咪咁啦，都会俾 benefit of doubt 佢啦。但系就如果个差佬系之前有警告，喂，阿龙肥仔，喂，你唔好再咁样闪咯。 系， 咁你冇理由你仲继续嚟。 嗯， 你真系俾个机会佢，即系抽你水揼你。 系， 虽然你都系冇犯罪嘅、那个问题，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俾佢捉咗出嚟之后，真系冇得救嘅。我寻日见到嗰条友好惨，你想扑埋去救佢都救唔到。 冇俾人强奸咁样噶，你见佢衣衫褴褛， 系啊， 七八个差人，跟住围 抽啊，系啊， 外围仲有十个 围抽。佢系喺物资站嗰度就即系已经系推住嗰个示威者啦嘛，已经系举晒手啦，系咁推埋去啊嘛。 同埋，因为你唔系有一个嘅 concerted 嘅 action。所谓有组织嘅一班人，即系你话如果 你都系散兵游勇， 如果我系花生台十七个八个啦，唔使十个以上啦。 嗯， 系。 咁你突然间拉咗个龙，喂，咁我哋梗系会 stop 噶嘛？ 系 咯，即系即刻同佢差佬话咩事先？咁即系拦住啊！喂，如果你一兜友，系咪个个都系代表自己嘅？ 嗯， 啱啊！我系差佬，一定拣你出嚟。 系， 拣你是另一个，因为点解其他人嚟唔识噶嘛？ 系啊， 亦都系好恐慌，咪都唔熟噶嘛。 嗯， 咪即拉你即就咯。 之后 Visa 系咪四散咧？我就真系唔系太清楚喎。其实， 其实佢系即系第一波， 系啊， 我未到嗰阵时候，准备到， 嗯， 第一波就已经系即系开始系有冲突嘅。 嗯，系啊。 其实呢啲咁嘅行动咧，即系执口水尾都好啦。阿毛都讲过噶啦， 嗯， 你咁样嘅野猫式。嘅行動咧，你係俾機會人哋鎮壓你噶嘛？係，同埋你係攞唔到群眾嘅支持，呢下先係慘。即係連我哋嗰啲咁多年抗爭嗰啲，唉，好心你唔好咁搞啦。你係俾個位人入，俾個機會人打㗎咋，你打得少咩？咁 同埋就係，同埋有個現實，大家要即係承認啦，或者即係其實嗱，近排我都睇得多頭版啦，係嘛？即係主流報章嘅頭版啊，土你要我睇，即係。你会见到就系而家真系龟边龟得好犀利嘅，即系有啲人咧，尤其是中间派人咧，佢系不问情由，佢亦都唔会话即系好似即系侦探啊咁样去即系查根究底嘅话咧，佢就要印象啫嘛。 嗯， 喂，印象就系话，喂，我唔知系信边个嘅时候，我系信报纸噶啦，其实就。嗯系嘛？ 咪所以你咪睇到前日咧，《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社评，佢咪特登就系讲咯。而由反占中呢个环老于民嘅运动开始，共产党已经喺任何方面进行紧呢个思想战，而且佢讲紧系以十年计嘅思想战啊嘛。呢、這个就系第一步咯。 嗯， 引你班人即系走去建立一个暴徒嘅印象， 嗯、 然后咧佢就慢慢就合理化自己清场行动，跟住再合理化埋佢自己个小圈子咯。喂，国家安全啊嘛，大佬、嗯、 最担心嗰个问题喺、我的角度就系、是，好似当年六七暴动嘅， 系嗯 六七暴动嗱，我都冇经历啦，因为一岁都唔够系嘛， 系 嗯 头嗰几个月或者头一个月， 嗯、 其实系大部分人咧都撑嗰班阻仔。 系啊， 原因反映抗暴嘛， 系啊， 有民族主义嘅元素喺度，亦、都有民生嘅需要喺度。 系、天色码头， 天色码头之前啦，跟住暴动就系即系新毛江人做 胶花厂， 胶花厂啊嘛， 系， 系咪？其实嗰个系劳资纠纷啊嘛，其实就反映到香港嗰个嘅资本家嘅剥削好严重噶嘛， 系啊， 其实攞到好多群众嘅同情同埋支持。 嗯， 点解出事你喐第一拳， 嗯， 你同差佬格斗一次， 系啊。 跟住咧，你一个骨牌，成个运动咧系弯嘅。其实我而家最担心嘅问题就系咧，你好彩我哋呢个即系和平非暴力系讲咗年几两年，同埋我哋不嬲都有呢个传统，亦都咧吸取咗六七年嘅暴动嘅教训，所以我哋先至咧可以挨咁耐啫。即系 连巴士即系俾人倒咗之后，啊、巴士都系贴啫，都冇打烂个巴士啊，系嘛、啊？车窗都冇打烂过啊，铺头亦都冇 ransacking 过啊，大佬。 嗯， 但系可以话今次可以啫。 嗯， 下一铺得唔得咧？系你再咁搞法嘅话，得唔得咧？ 即系你总会擦枪走火。而同时一个道理，而同时一个事实咧，而家差佬咧，我觉得系已经系越嚟越厚面皮，唔怕人屌啦，已经系。嗱，你好似琴日咁样样，嗱，即系有一条友俾人围揼啦，系咁围踩啦，即系铁蹄咁样样围踩佢啦。咁另外一边咧，即系其实近住呢、這个呢、這个都系呢 H&M 啦，即系其实嗰边咧，咪有条友啊。就好似即系护花使者咁啊，即系保护两个女仔咧，就离开现场啊嘛。喂、 嗯， 然之后咧，竟然俾人屈，就俾两个差佬屈佢掉嘢。 嗯， 咁屈佢掉嘢，喂，咁你咪叉错咪算咯，咪掉嘢咪掉嘢咯，最多罚5000蚊啦，系嘛？ 系、啊。 喂，屌你，喂，佢即刻围住两条友抽一个人，然之后又刮啊，然之后又剥头又剩，剥 Q 佢流血，咁啊真系真系唔 Q 怕你话噶。 其实唔系唔 Q 怕你话，而系佢想不断咁样制咗个口实，真系清场啊嘛！其实你见到嗰条路基本上就系差佬最想清嘅地方， 嗯、 因为你清场嗰日佢已经清咗噶啦，跟住突然之间前两个星期五晚先你话收光复十字路口嗰阵时光复咗噶嘛？咁而家差佬唔知点解啊，系想通翻呢条路嘅，一直都系。 唔系同埋而家旺角咧嗰个成个占领区咧个范围都系收窄咗少少， 系啊， 即系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多嘅， 吓 即系对一般嘅民众嗰个影响太严重。 系啊，咁嗱、啊，其实关于其实讲真啦，如果你话即系作为一般市民，即系其实你净系讲法治咧，其实你好难保卫自己啊。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好。 不诚实用电脑变网络23，警察乱咁拉啊！ 怀疑有人想发动包围礼宾府行动， 旺角死守中，快出！ 今晚 V 杀中环记， 好危险啊！大家在网上乱讲嘢，可能会被警察拉噶。占中发生到依家，最少有13个涉及占中嘅人被警方以呢条罪拉鬼咗，包括两个响应匿名者号召，涉嫌攻击政府网站。同有个高登仔在网上叫人去占望同冲警察防线，究竟呢条罪针对啲乜嘢嘅咧？根据港府93年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解释，增补161条，针对嘅系 对进入电脑以进行犯罪前准备工作，但又不足以构成诈骗罪嘅行为，予以惩处。 IT 网啊质疑警方滥用呢条例， 唔系用嚟监察网上嘅言论噶，系警方而家咧。同埋啲監控機關咧，就係個職能啊，竟然可以擴大到歪曲咗嗰個法律嘅原意嗰個程度啊！咁所以咧，依條161咧，好多人都已經話咧，已經係現成嘅網絡23條。 何依依都批評網上煽動罪行，警方應該以公安條例檢控。佢又質疑，因為公安條例難舉證，警察為咗易入罪就用161條。局長自己都講噶， 依據律政署嘅意見，有需要嘅話，係睇下係檢控邊一條罪咧，係。这个入罪的机会呢是比较高。 你承不承认是滥用法例？ 我们完全没有滥用161条。 又说以往不少涉及网上言论的 case 都是以其他罪名检控的。至于暗角事件，局长说警方一定要完成调查程序，严守程序公义。问真的喇包，但 case 已经落了口供，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拉任何人，还没有交代查成点啊。 好啦，即系其实嗱，即系所谓法治咧，其实你发觉原来即系我哋同埋差佬咧所受嘅待遇，其实可以争几远嘅。 点解咁讲咧？有一个矛盾位喺度咩？你觉得？ 咁啊嗱，我哋首先讲嘅先啦。 系、你相对七警，即系喺呢个镜头下， 系 啊， 揼呢个示威者嘅时候， 系 就到而家都未拉人， 都未拉人。点解咧？你记唔记得上次咧？你咪同阿杰斯一齐做个节目咧？啊！即系喺呢个环看金鹰嗰度咧，咪就系阿昌昌咪播过一段，即系其实呢、這个差佬嘅内部录音嘅。 嗯， 佢话点样可以即系其实即系嗱、你唔使惊噶，你点样对付啲差佬即系唔需要惊，唔系对付啲示威者唔使惊噶。嗱、我哋自己本身咧就有条法例保护嗰样嘢叫 subjudis， 咩叫 subjudis 咧？其实我而家解啦，嗰次你哋即系讲到一嚿嚿，其实所谓 subjudis 咧，就其实就系话一单 case。喺即系判案之前，即系带上法庭之前，你就唔 Q 可以乱咁噏嘅，就保护嗰个差佬或者涉案嘅所有人个疑犯 咁样。又系被告， 係啦，尤其是被告。 因為點解呢，就係你如果傳媒呢大肆鋪張去報導，無論謀殺犯又好係啦又好呢、其實你對於尤其是有陪審員審案嘅案件呢，其实系对被告系唔公平噶嘛？ 系啊， 因为你已经系利用咗呢个传媒公审咗啦。咁、你大家有个套玩印象噶嘛？虽然每一次都法官都会话：，喂，唔该，所有陪审员咧就系暂时抹咗佢，忘记咗即系你之前咧睇过嘢。但系老实讲，嗰、那个人脑嚟噶嘛，嗰、那个媒体脑嚟噶嘛。 喂，同埋你真系有片为证噶嘛，哥？喂，你有图有真相都未必系真啫。喂，而家系有片，点会冇真相啊，哥？ 所以而家网上流传咧，就有另外一种方法保护七警噶。咁就系用半年嘅时间，即系调查呢件事。呢半年入边咧，将任何嘅伤人罪咧都判到好轻。到时到后咧，就建立咗一个先例嘅时候咧，就将佢哋轻判咯。 哦，咁样 得唔得啊？如果你用裁判法院嗰、那个即系同级法院嗰个标准咧、其实唔可以作为呢、這个即系最重要嘅一个参考噶、因为点解你一定要以上级法院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例如话你系先审系地方法院咧，定系裁判处啦？跟住再上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系即系有一个即系所谓 overriding，或者系有呢、這个凌驾呢一个。教下级法院嘅权力噶嘛？ 吓、咁亦即系呢个传言本身就唔成立嘅。 你可以有即系参考嘅作用，但系你冇一个即系作为定立呢一个嘅 sentence 嘅一个重要嘅参考 咯。嗯，当你嚟、 当然你话啊，我又系裁判官，你又系裁判官啊，嗰次个裁判官就咁样判法， 系 咁啊，我梗系会 take 下你个 case 噶， 系啊， 但系唔系 legally binding 啊嘛， 嗯，系咪？唔嗱，另一單嘢啦，就其實就係琴日，如果睇《明報》都知啦。喂，原來近三年嚟咧，即係告差佬嗰啲咧，即係所謂毆打案啊，涉差佬嘅毆打案，全 Q 部咧都唔落案嘅。 吓、点解会咁嘅咧？ 咁啊，黎栋国点讲咧？佢就话：，记告嗰啲人咧，全部其身不正嘅，全 Q 部咧自己咧都系即系犯紧法嘅，咁所以咪喺度赖鸠我哋，即系打你咯，系嘛？然之后咪一齐揽炒咯。咁之后咧，其实都系即系大家讲好数啊，就结案噶啦。因为你自己都咩啊嘛？ 其身不正 系啦，其身不正啊嘛。 点解咧？因为大部分去投诉差人嘅人士。嗱、我都有個人呢個體驗嘅，就係、是、通常你自己都有份， 係、 即係你話佢拉咗你非法集結咁，跟住拉咗翻差館嘅話，揼你一身，咁、你冇理由唔投訴佢噶，係 啊， 所以要回應黎棟國呢句説話好好簡單嘅啫。既然你覺得自己咁奇身，即係咁正啦，係咪？咁點解你唔獨立呢一個嘅警察即係、就是、投訴科，要喺警察部門外邊啦、阿哥。 啊， 系啊， 讲咗廿年咁滞啦， 即系 Obersman 咁样独立啊嘛，要求 冇错啦。你由港英嘅年代啊，差佬一直反对呢样嘢， 系 点解？ 等于70年代反贪污部咁样嘅啫。 嗱，咁你到时咧就冇口实俾人讲啦，因为你自己人查自己人啊嘛，系讲咗廿年噶啦呢个 policy，因为差佬系极力反对呢样嘢啊嘛，咁你咪睇到过去三年里边点解冇一单系中咯？总有一啲系其身不正，但系唔系全部噶系嘛？ 唔单止其身不正，喂，其实差佬好多方法砌你生猪肉噶嘛，即系你睇翻有段短片，阿长毛点样俾阿周庭砌生猪肉咁样咧？ 唔系，同埋呢一个 case 咧，你睇翻即系七个差佬打阿曾建超，再比对翻咧，而家话你喺电脑里边咧以言入罪，或者警方滥用呢一个嘅不诚实使用电脑呢样嘢，其实你咪就违反法治咯。 系啊， 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喂，有法不依。啊！大家都唔守法嘅咁样，唔系咁嘅理解啊！即系呢个一个好低层次对法律嘅理解，真正系法治嘅理解就话人人平等，无论你系当权者，你系执法者都好，同我哋普通嘅平民百姓都系一样嘅待处理同埋对待啊嘛！ 嗰个系法治精神嚟啊嘛！ 系 喂，呢个系西方嘅所谓嘅 rule of law 嘅精神， 啊、但系拉远少少再去睇，喂，你见到几任特首其实佢哋都好执行紧共产党嘅国策，喂，你见到今时今日 败咯， 系啦，习近平讲紧嗰个依法治国，咁 黎 栋国跟住啫嘛。 佢讲嗰样嘢，其实根本就系咁样嘅套路啫嘛。 呢个就系共产党嘅所谓嘅法治嘅精神啊嘛。 系啊， 呢个系 rule by law 嘅精神啊嘛。点解？喂，嗰啲法律系我定出嚟嘅，叫李一龙同 Anthony 去遵守。 系啊， 咁咪即系揾你两个笨贼。 系啊，你 SM 可以合法嘅，其实。 喂，如果我同你三个一齐经过嗰个民主嘅社会，有一个共识去酝酿一个法例，咁你要遵守，我都要遵守嘛。喂，咁先至系法治嘅精神啊嘛。你从呢个个案咪可以睇到咯。 嗰兩個個案，曾建超個個案同埋而家不誠實使用電腦，點解你有唔同嘅對待？系咪有啲人你就平平白白走去拉佢，用一条好宽松嘅法例去拉佢， 系 咯吓，跟住咧就喺镜头面前俾人揼嗰条友，你仲冇 primer face， 所谓嘅表面证供仲唔成立，咁点解仲唔拉啊？咁呢个系乜马子嘅法治精神啊，大哥？ 系 系嘛？喂，呢啲就我嚟搭通识噶啦，大佬。 系啊，唔怪得通识嗰啲嗰啲狗官全部都即系都唔合格噶。咪所以点解话要即系吓，即系要掏空呢个通识啊？即系通识唔可以学政治啊？唉，就系、是、可能即系啲考官咧就已经系激嬲咗呢个叶柳啦。可能 唔系个问题。 喂，其实呢一个我唔知道你两个有冇读过啦。嗰阵时候你应该有读过社会政治哲学噶嘛？ 系 系啊。 其实呢一个亦都连带到一佢所谓嘅契约论噶嘛？ 系 系嘛？即系 卢梭 系卢梭嘅 社会契约论。 我跟啲讲，跟啲讲。咗羅素 啊 ，Rousseau 啊嘛，係嘛，即係 R 字頭嗰個咪 叫做 Rousseau。喂，嗰個契約論咪就係咁講咯，就係話點解我哋會組成呢個社會咧？其實佢係要我哋保障緊我哋嘅自由、我哋嘅生命同埋我哋嘅財產啊嘛。 係啊， 其實呢個係自由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嘅基礎嚟嘅。係 啊， 咁我哋點樣結合咧？其實我哋係不謀而合嘅。呢個所謂嘅社會契約咧，我哋每一次我唔會出世嘅時候應該即刻簽字㗎啦。係咪先？我授權你去制定一啲法律，你係經過一個民主嘅程序啊嘛。喂，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法治嘅基础嚟嘅。 唔系，同埋佢即系中心思想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人本身应该系要自由嘅。其实即系政府系唔需要嘅，系唔想要嘅，系本身唔想要。 necessary evil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喂，我哋有时咧，即系其实我哋出咗山洞啊，俾啲野兽食啊，系嘛，即系同埋有好多所谓即系。 所以我哋要建立一个社会， 系啦， 大家去保障我哋个人嘅权利，但系唔会因为我组成咗个社会之后，我个人嘅权利系 受 剥夺噶嘛。 是 因为我嘅个人嘅权利被剥削嘅前提在于咩？因为我影响紧其他人嘅权利啊，所以你先至有合理嘅方法嚟限制我，大哥。你唔可以亂咁嚟㗎嘛，咁呢個係所謂嘅社會契約㗎嘛，係咪不成文我哋唔需要簽個名㗎。係 啊。 但問題你黎棟國而家係學緊韓非子嗰一套㗎嘛，我哋法嘅法律㗎嘛。 佢而家所以咪話囉，嗱邊條法律呢就易入罪呢就入邊條㗎嘛。 係啊。 所以其實呢即係法律喺佢嚟講呢純粹一個即係治罪嘅工具嚟㗎。 一句到尾，即係你香港如果而家已經淪落到係咁樣嘅法治嘅精神呢，一定仆街。 好，休息一陣。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都有机会做得到，合两人两人之长。主席，本人是希望梁振英快落台，冇阻咗地球转。你系咪唔信啦？ 梁议员， 我送俾你啦。呢个咪梁振英。 梁议员，请你立即停止发言，坐低。 就系我几次完。 有冇其他议员要发言？ 主席，我想请问咧，即系啊，啱啱啊，梁国雄议员咧发言嗰阵时咧，佢多次就指话，有时就话蒋丽云议员乜乜，有时又话阿袁秋你就乜乜乜，咁。即係因為報章咧就曾經就話我個花名叫做袁秋，咁我可唔可以咁樣去話佢？你唔應該咁講咧，即係呢個係花名袁秋呢個字，咁我可唔可以以呢個名字你去回？ 蔣麗芸議員，其他議員發言，如果你認為佢發言嘅內容有違反議事規則嘅，你可以指出；如果你認為佢發言嘅內容有一啲咧，你想佢澄清嘅，你可以。提出要求佢澄清，我想问你而家提出咩问题呢？ 好多，不过讲唔晒啦，算啦，唔好嘥时间啦。 有冇其他议员要发言？啊， 请议员不要在座位里面高声。蒋丽云议员，蒋丽云议员，我知道我跟住咁讲咧，好多人会认为是笑话嚟嘅。不过各位尊贵嘅议员，唔好忘记呢个系立法会嘅会议厅。我哋系曾经都认为应该维护我哋立法会嘅尊严嘅。 系即系嗱，其实佢话呢个唔好忘记呢个立法会嘅会议厅，其实 understatement 系咩咧？喂，呢度唔系班房，我唔系班主任啊，你亦都唔系一个顽皮嘅吓一个学生啊，大佬啊，即系喂，曾几何时佢可以咁即系咁大声去喝住一个人，即系一个立法会议员嘅名？喂，系啊，得长毛啊、大舅啊，甚至乎啊 YM 嘅啫嘛。喂，即系你而家你真系吓、啊，即系阿袁秋又可以咁样样，即系。喂，系咪即系其实嗱？有时我真系觉得咧，即系你喂你中共好兴噶嘛？即系嗱，你建制嗱，你反对派你一个郁文，我又复制一个郁文啦，系嘛？你即系其实你 呢个笑版郁文喎， 系啦，你学界有一个即系叫做学联，咁我哋又整个学协啊，即系其实好中意整一啲嘢对立你噶嘛，即系抄你咁样。 但我觉得蒋元秋有一个问题咧，嗱、啊，我当然我都觉得应该会议规则里边咧、啊，即系有讲要求澄清呢样嘢， 系， 但应该喺阿长毛发言中间系。啊即係問呢一個程序問題， 係係係 乜嘢叫做規抽先？即係呢個咧就又搞笑嘅，係嘛？我想梁國雄議員澄清，究竟乜嘢係叫原抽 啊？ 咁咪得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你自己插翻自己啊嘛，大佬。 即系自己揾刀吉大髀， 即系我梁国雄又好玩咯、 啊。即系如果我系长毛嘅话咧，就真系会好搞笑，系嘛？咁我话我冇话你、 啊， 原来你咩？原来咁样，咁佢又唔敢，所以唔敢咁讲、啊。 系 系 咁当然啦，即系你可以话，即系梁国雄，你可以变成系长毛， 喺 立法会嘅辩论都得。 系系， 我估系长毛又唔会咁戆居，就话喂，我要你澄清，咁你讲紧边个长毛啊？咁唔会假，大佬。 系系系， 所以咧呢、這个。即系讲咗咁多认真嘢嘅时候咧，呢、這个蒋元秋咧带俾大家太多欢乐。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尤其而家立法会咁 Q 闷咧，即系闷局又咁样样。喂，大佬，即系而家立法会真系乜 Q 都做唔到噶嘛？即系如果你好认真去检视立法会嘅功能啊，同埋即系喂，你而家立法会真系噶，你同占中出边嘅领，即系嗰啲占领区咧，完全两个世界嚟噶。即系你同喂，你平时有乜分别啊？你真系唔觉得出边占中紧噶？ 所以而家个问题你咪反映出嚟咯、啊。你立法会 business as usual 系错嘅。 啊、 我哋市民大众即系翻工就翻工，即系 放工就过嚟玩下， 劳劳役役咁继续我哋 business as usual 系正常。啊、但系立法会冇理由系唔配合紧咧，系占领区里边嘅行动。 梗系啦，大佬啊！ 你咁好嘅机会喺议会内外配合嘅时候，有乜理由你由得佢噶？ 个问题系在于佢哋如果真系配合占领区出边嗰啲人嘅话，又唔知道有啲咩舆论搞佢哋啊嘛？ 唔系。呢个系其中之一，就算系都、 嗯， 关键嘅重点喺边度咧？因为泛民主派咧，好怕咧，系透过个议会里边嗰个抗争咧，系激化咗议会外嘅抗争。 嗯、 但系问题， 其实咧，议会外嘅抗争应该系迫使啊泛民主派议会里边应该要抗争噶嘛？ 系、嗯、啊， 系啊。 系咪议会嘅工作、议会嘅行动应该系服应于成个群众运动噶嘛、 嗯？ 你搞咗成个月嘅群众运动，咁目的系要真普选， 系、啊、 要梁振英落台收回八三一决定。点、 嗯、 解你个议会唔配合噶？ 系啊， 不合作运动有几困难啊？ 喂，佢有不合作运动啊？咪向出边嘅群众不合作咯？ 系啊，你好似阿刘慧卿咁啊，阿四方咁啫嘛。吓、啊，你而家即系个个咧都喺度积极抵制紧呢个即系差佬。 喂，刘慧卿嗰、那个喂嗰、那个脑袋我真系唔系好明。 即系早排我哋咪有人。即系交六啊八乜六啊八个三嘅差啊六啊八个九嘅差饷俾呢个即系吓呢个税局话即系咩嘛话要即系抗议呢个差佬啊嘛 交20张支票 系啦、啊、喂呢、這个系不合作运动嘅开端嚟噶嘛喂你而家冇嘅吓你而家你差佬话要补水超时补水你戆鸠鸠照补俾佢嘅 跟住你仲同佢解释、啊、你又俾佢听警权还警权 系啊劳工权益还劳工权益 点会有得分开噶？喂，我想问好简单嘅问题啫，你补完水系咪鼓励嗰七个差人去打阿曾建超啊？ 啊， 你系咪鼓励紧六月二十八号八放八十七个催泪弹啊？ 吓、 啊， 嗯， 根本就唔需要补时。 嗯 嗯， 你有冇搞错咗啊，大哥？ 唔系，所以我觉得阿 Jacko 都几真系几搞笑。 喂，大哥，如果就算啊，你真系唔同意都好啊，你出少句声 系咯， 出少句声。喂，你嗰啲补充啊，喂，真系影响晒所有立法会员嘅质素同埋嗰个嘅点讲啊？形象啊！ 佢唔系自称最勤力嘅议员嚟嘅咩？ 喂，勤力有 Q 用啊！新界啲牛有勤力啦， 系啊， 系咯。 喂，有脑先啦，大哥。 系啊。 喂，呢啲系基本嘅政治常识嚟噶嘛？ 嗯， 系政治道德嚟噶嘛，大哥。 唔系，即系你喺 你鼓励紧你嗰个镇压机器、国家机器嚟镇压群众，跟住你仲拨款俾佢，跟住佢超时报税，基于咩原因啊？喂，大哥，你唔谂嗰个原因喺边度？喂，你揸住一个原则。劳动权益还劳动权益，警权还警权，分开嚟处理，你唔系搞错嘛？ 啊， 喂，所以你咪搞成咁咯？ 系啊， 喂，所以咪搞成咁咯？立法会， 唔系，所以其实 你个香港嘅政治嘅气候咪搞成咁咯？啊，梁振英还梁振英，吓、啊，我哋个议会还议会，我哋通过其他啲嘢都还通过其他嘢，喂，我都可以咁样拆出嚟噶，大哥，咁、咪所有嘢。 是啊， 你就唔系反对派噶啦， 但系咁讲，以前 你点样做旗帜鲜明嘅反对派？ 以前嘅泛民佢哋都有咩杯葛咨询啊、拉队走人啊嗰啲咁嘅嘢，佢今时今日连呢啲都唔 Q 做 嘅。根本经过占领之后，翻去立法会嘅泛民啊，系应该系全面不合作啊，揾任何位入啊， 系啊， 令到你嘅政府或者立法会嘅成个机器啊系瘫痪咗啊。即系田北俊咁讲啊，你要焗嗰啲建制派要承担呢个代价啊嘛。田北俊都好烦嘅，佢真系由心出发啊，大佬。佢话大佬啊，你今日得闲又点下名，得闲又要数下人数。 系啊， 喂，咁我咪要 book 翻佢，大佬，我喺 office 喺度就我唔当懒偷懒啊，我当佢做紧其他嘢。 唔系你话俾佢知系保皇系有压力噶嘛，系要有代价噶嘛，你唔好以为咁容易啊嘛。 你即系唔系反对派咯？ 系咯， 你即系建制一部分咯，你帮佢喺度涂脂抹粉咯，你帮佢做润滑油咯， 同埋、啊、即系你做 KY 系嘛？ 几大镬啊！ 同埋其实你见到咧，即系 喂呢、這个思维。 嗯 ，That's why 啲人话有即系世代嘅矛盾啦， 嗯， 系世代嘅矛盾啦， 系啊， 喂，连我一个阿伯，喂，我都，我不嬲都系激进咁，可能唔算系嘛，喂，我都会觉得，喂，你唔系咁鸠系嘛， 我冇呢个系智力嘅矛盾嚟嘅啫， 系咪智力咧，定系立场咧，定系原则咧， 系。 我真系谂唔到， 嗯， 我完全谂唔到用边一个思维去谂嘢。 唔系，即系你其实 我唔敢话佢用即系屁股代替咗脑袋。 你 因为其实有意思嘅屁股代替脑袋， 系啊，即系你坐边一度就做咩嘢嘛。 咁但系你个屁股又唔系代替脑袋， 唔系咯？屌你又唔系建制派， 喂，有咩数咧？ 你有咩着数咧？ 俾中间嘅群众睇，我系理性啊。 吓，有几理性啊？屌， 咁个问 喂，我头先讲啲内容嗱，我温文少少讲啊， 系啊， 咁咪可以话理性少少咯。 嗯， 咁点解你用87个催泪弹啊？我而家拨得款俾你补水，其实补水吓，我 系 咪 justify 紧你做呢样嘢嘅行动嘅正确性？ 嗯， 系咪？我系咪 justify 紧你七个差人去打曾建超呢个行动啊？ 嗯， 除非你话俾我听，嗰七个差人嗰阵时候唔系差人，或者佢嗰阵时候根本系唔系补时加班嘅时间啦。 嗯， 或者你系控制群众嘅时候。喺边一段时间你唔系补水咁样啊？ 嗯， 我冇得咁区分噶，除非你俾到数据我啦，系咪？嗱，我斯文啲咪咁讲咯。 唔系，但如果我系刘慧卿嘅话，我会驳翻你。喂，嗱，我哋而家咧处理紧嘅系呢个警察佢补水嘅问题，但系至于购买催泪弹啊、胡椒喷雾呢啲咁嘅嘢，另外分开处理嘅。喂，咁始终都系权 唔系，你应该 stop 拨款嘅，即系同锦新咁， 系啊， 系咪？即系一个人买一个人啦，唔好即系民主党一棒打死嘅。同锦新咪成日都话。唔好撥呢一個嘅每年嘅唔知情報費啊咁上下嘢咁啊，係啱噶， 嗯， 啱噶 喎，係喎。 喂，你係對成個呢一個政權啊， 嗯、 用翻黃老邪嘅講法，雖然佢冇做啫，就係、是、港共政權啊嘛， 嗯， 你係唔應該，你唔係應該 justify 佢， 即係兩個筆啦， 啊， 你唔係應該每一次都係繼續去阻止佢呢啲咁樣嘢係產生出嚟嘅咩？ 嗯， 喂，如果我係泛民嘅立法會議員，我第一個會 propose 啦，嚟緊一年嘅 budget 全 cut 啊，係抽起差佬嘅部分， 係啊， 係嘛？除咗 basic 嘅運作之外，係、 嗯、 嘛？減埋人手，減埋 manpower， 香港治安咁好， 嗯， 使咁多差人啊， 係啊， 全世界最好嘅一個城市嘅治安嘅比率啊，但係我哋嘅差人嘅人手啊係最多嘅。以人口同差佬嘅比例咁、我哋跟國際標準啊嘛，係咪啊？咪減咗佢咯， 係啊， 係咪加多啲俾房屋署好過啦，加多啲俾社會福利署好過啦，哥。 係， 所以個問題就係得一個啫。唉，最後結論啦， 你怎样做反对派？ 咪咯，屌！ 你有咩资格做反对派？ 哎，刘慧卿其实或者泛民都讲得好清楚噶，佢哋唔系全部反对政府噶嘛，咁呢个咪反映咗咯。 嗯， 嗰阵时候啊，即系都唔想讲噶啦，即系讲开就讲啦。李柱明嗰阵时候嗰条口号咪就系咁咯，是其是，非其非。 我民建联， 你知唔知我嗰阵时候点样搏啊？嗰阵时候我年少气盛啊，僆仔啦，所以得罪唔多啦吓，不过而家更加怕得唔怕得罪人啦。我话你等于讲你阿妈系女人，边个唔会话自己系是其是非其非噶？唔通系是其非非非其是咩？屌你讲出嚟，真系系香港啲群众先信嘅就仆街。 啊， 当年啦，我而家唔系讲呢个世代。 唔系当年咪啱咯。我而家投泛民或者刘慧卿嗰班，喂超过四十岁噶嘛？ 其实系一句搞掂啦。即系其实我唔会为反对而反对啊嘛。即系老邪成日讲嗰句嘢啊嘛，咪是其是非其非咯咁样样。 啱 啊， 有 你作为一个反对派，当时我 argument 就系咁啊，就系因为你系反对派，你嘅定位就系我系因为反对而反对啊。因为我由彻头彻尾你嘅政权，基本上一个唔民主嘅制度啊嘛。你话如果我哋真系所有嘅议席都系普选产生，个行政长官系普选产生，你都仲可以骂我。你话我唔遵守一个民主嘅游戏规则，因为我系夹硬以少数逼你多数同意我。但而家唔系啊嘛，调翻转头啊，你由头到尾都系强奸紧我，大哥。 系 咯。 喂，我唔系因为咁样反对而反对你啊？你当我傻仔啊？你焗住俾你食啊？ 定还是啊？四方佢都觉得嗰几个人， 我唔知佢哋即 系七合五二值得补水。 唔系，我唔知佢哋用咩，唔知用边个脑谂啦。但系即系你听完呢句说话咧，即系过唔过到一件事，但系你会好愕意咯。 好， 2016大家识做啦，即系咁讲。 唔系咁，我又唔会话因为系一两个 issues 而系即系 时间就好长， 全面去否 定， 全面去否定佢。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自己都谂翻清楚，喂你。我唔知你有冇读书啦，有冇睇报纸啦，有冇亲身经历过现场啦，或者你嘅政治理论同埋你个即系基本嘅社会理论嘅水平喺度边啊？喂，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是非问题啫嘛，我都唔需要做功课都答到你啦，系嘛？唔识答就唔好走去答个记者啦，行开咗佢啦。你真系觉得自己违反自己良心投票嘅话，大哥，你仲系即系第一大党而家系咪民主派？应该 第三啊， 第三啊，太旺 啦，第一民建联啊嘛。 所谓泛民嘅第一大党啦，唉，不过算啦。唔系即系，所以其实你见到咧左交咧，成日都话提防左交啦。喂，但系而家左交真系睇唔过眼，即系呢个土地正义联盟啊，青年重夺未来啊，呢个保智联嗰啲咧，佢而家咪即系发起啦，呢个联署就系即系要求泛民全力拉布咯。吓、啊，即系反对呢个三对一路咯，即系其实佢系要个拉布，而家系真系要配合翻，即系成个占领运动啊嘛。 根本啊，成个泛民 啊， 其实应该系谂咗好多种，啊、因为佢比我熟啦，喺立法会里边，好、多种方法啦，唔知拉布啦，啲、委员会咧，即系唔 系 好关键嗰啲咧，就全体缺席啦， 系、 写信去请假啦， 系啊， 即直情系令到你咧系灰头土脸啊， 系， 即系你嘅成个政府根本咧就系好核突啊， 议员罢工咯， 系嘛？点解唔得啊？如果我冇记错，应该三个月可以，即系唔可以唔开会啊嘛，连续系嘛，咁咪三个月翻去一次咯。 啊， 你搞掂咗 你请假啫。 我唔系用戴耀廷嗰个方法啊嘛。喂，你否决咗一个重要嘅议案，然后要求梁振英就解散个立法会，咁、会唔会好啲咧？咁样。 喂，不过我今个礼拜咧，又头先忽发奇想，谂咗即系本土派咧，另一个理论嘅破产。 系点样咧？ 上個禮拜我就提過一點啦，就話咧，即係你如果唔靠北京嘅話咧，其實咧就係冇出路噶嘛。喺香港嘅民主問題上邊，任何有讀過香港嘅民主理論嘅人都知道，中國因素其實係咁多年香港民主運動嘅一個最大嘅障礙。 係， 我今日揾到另一個咧，係突破咧呢個本土派咧嘅理論咧嘅破產。 係點樣咧？ 點 啊？本土派咧喺過去呢一兩年冒起嘅時候咧，不斷批評啲左膠。OK， 嗱我幫手笠嚟應啦。 係 嗱，階段性勝利啦， 係啊， 係咪享受呢個掌聲啦？ 係啊， 又叫人散水啦。個遊行又八點唔係朝頭早晏晝三點到八點，話最多係到十點零十一點啦。日柒都踩死唔到一隻啦，係咪唔夠勇武啦？系嘛？跟住又戴面具啦，为咗要保护自己心爱嘅人啦，咁即系逃避罪责。呢个都唔关系。好啦， 蝙蝠侠。 好啦，我想问，今次呢一个占领运动， 系 你差唔多做足晒以否定为肯定嘅嘢啦。即系够勇武啦，系咪？唔撤出啦，系嘛？冇乜掌声啦，大家唔会搞嘉年华啦。咁争取啲咩出嚟啊？ 交着咗咯。 答我啦，你争取啲咩出嚟？到今日为止， 咪政府。 O K， 如果你话帮我听，你到今日都仲未争取任何嘢翻嚟嘅话，唔会因为你系咁样长期占领嘅话，即系话以往同你而家啲嘢系冇分别啦。 嗯， 所以你嘅否定为肯定，咪错晒咯。 嗯， 玩完咗啦。 吓， 系咪？ 冇嘢，寄生。 而最后嘅结果，你都系要去北京。 嗯， 求嗰个契弟。 嗯，唔系今次醒咗噶，今次佢揾董建华。 我唔系话乱啦，我话本土派经常批评人哋嗰啲嘢。 嗯 ，OK， 今次我哋做足啦，我陪你做足，唔好话你做啊，你先唔好笠落去嗰度做啊，我哋有份做啊。 嗯， 阿哥， 嗯， 冇一样嘢，而家我哋系攞到嘅，阿哥。 嗯， 点解啊？唔系因为你系咪勇武抗争啊？唔系因为你散唔散水啊？ 系， 呢啲系好枝节嘅策略嚟嘅咋，阿哥。系嘛？有运动有进有退，我讲咗几廿次啦。冇搞群众运动嘅人，知唔知咩叫进退啊？个问题就系冇分别啊。证明你嗰样嘢都唔 significant 啦。如果喺社会科学上，即系今日同你辩论一理论啊， 系啊， 即系话我做嗰样嘢唔得，你做嗰样嘢唔得，咁即系话你建立咗嗰样嘢全部都系破产咯。系咪？而我哋嗰个时候曾经有成功过经验噶嘛？我上次数咗出嚟啦，系咪一路炒花生应该 系 系咪？我哋去抗议系真系有成果噶。我哋反对公安条例，真系经过时间真系会反对到噶。我哋争取最低工资，虽然系经过长时间系会争取到噶。我哋有散水噶，我哋有进退噶，我哋有认为有阶段噶，因为有时系25蚊，跟住加28，跟住30啊。阿哥唔系一次嗌100蚊啊，最低工资。喂，我 系 有成功嘅经验啊，你冇，你到今日都冇。所以佢唔系第二个理论破产咩？对本高派嚟讲，你做晒啦，我哋陪你做足啦。系咪先？同埋讲翻转头。即系你有大家有冇睇咧？星期日陈建文接受《苹果日报》嗰篇访问，佢个题起得唔系几好嘅，就话啲学生咧踩着即系我哋嘅肩膀上，系咪？ 唔系即系好似抽水 feel 咁样样咯。即系 其实咧，佢呢句说话咧，应该系咁样讲， 系 就 系、 是、好似牛津嗰个讲法啦，就话我其实系企喺巨人嘅肩膀上边。 嗯， 点解咧？点解咁嘅意思就话其实？牛津之前仲有好多嘅科學家建立咗一啲嘢嘅基礎出嚟啊，係不斷修正啊嘛。正如愛因斯坦都會笑呢個牛津啦。即係如果佢理論我冇讀佢啲物理啦，但係佢都會笑佢啦，就話你鳩做啦，你嗰啲嘢根本就錯撚曬啦。阿哥，民主運動咪一樣係咁，係 incrementalism 啊，大哥。係我哋不斷打咗個基礎嚟有一個 foundation 啊嘛。咁咪所以本土派嘅理论咪破产都有。第二个理论破产啦，佢讲啲嘢全部错晒啦。係咪嗱，而家我哋做咗啦，做足啦，又如何呢？ 唔係继续咁样不流血不妥协㗎嘛，政府咪拖死你囉。 Nothing has changed。呢个就係结果。最后都要搵北京。咁即係你话依然係认同即係一国两制啦，你。即係雖然口裏說不合，呢個身體卻硬誠實啦，大佬。 個問題係在於，如果你唔揾北京嘅話，咁你等於要武裝獨立嘅啫喎。 唔係，所以其實嗱，我唔知啦。即係其實而家咧，咪話阿周永康咧，咪話即係想上京嘅係嘛？即係 學聯啦， 係啦，即係委學聯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啊，係啊，邊個阿岑浩輝唔上去啫？話咁呢個即係啊，生離死別咁樣樣啦，好似。喂，咁但係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而家大陸咧都覺得有即係必要去放軟啦。咁你見好似啊，而家博信啦，即係亦都蘋果亦都有轉播到啦，咁就係話呢個李克強呢聽日會嚟去深圳喎，咁而且呢即係原本安排咗喺， 所以如果中央領導人醒嘅話即刻插你呀、我見你 喺、深圳見你喎、 深圳都冇所謂， 嘩 即係 冇嘢 㗎，包機俾學聯、OK， 你有幾多人得幾多人、我俾個名額你、OK， 當然有啲係負責主講，有啲可能係後排做觀眾嘅， 係 咁你咪真係確認咗一國兩制囉。咁你香港人就拍手掌，唉好嘢呀、中央領導人咁樣、讓少少報得㗎啦，屌係咪，唉我哋再研究下你啲意見啦，係咪，即係你唔好搞硬邦邦就得㗎， 係 係咪， 咪咁咪贏曬，咪你知啦。其實即係 咪咁中國唔會做呢啲嘢嘅，大佬我呢啲西方思維嚟噶嘛，即係呢啲係奇招嚟噶嘛，老共點會咁輸穿降貴，建立一個 so called 嘅幾百萬人嘅特別行政區啊，大佬佢咪好唔得閒？ 咁你 咪自從係李鵬瀨咗嘢之後啊嘛，更加唔會見啊嘛。 係。咪咁但係我唔知啦。總之其實佢就呢篇報道咧就話，即係原本喺安置喺深圳嗰20,000。名武警咧已經調翻轉頭咯，已經係咁啊！唔知係咪為呢個 APEC 咧，即係其實係即係鋪墊一個比較和平嘅一個氣氛啦，即係等佢哋唔好上嚟啦咁樣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都好難啦，係嘛？即係但係 even 係咁樣，你上京有冇咩用咧？你覺得又 冇啊？你都係 embarrass 阿爺 啊！ 嗯 ，no more no less 啊！ 不過即係我喺黨嘅小涵都講咗我，係 啊，我知啊， 即係用從個人嘅觀點咧，但係從成個運動嘅觀點，佢都要。即係有啲突破出路嘅，即係你毫無遺言，即係無可置疑地，你一定係要揾出路。所以點解要諗到上京咯？點解要諗到即係要公投咯？呢啲都係即係其實係解套緊而家嘅困局啊！ 但都回歸翻你以前做開嗰啲嘢嘅啫。 咁咪所以佢哋講緊嗰啲咩勇武啊、散水啊嗰啲嘢。好啦，唔做啦，咁咪又係翻去做嗰啲嘢。 嗯， 翻去做嗰啲嘢，咪又系过往嘅嗰条套路吓、你唔系闯关啊，唔使啦，佢哋有回乡卡噶嘛，大部分人都系咪应该系嘛，除非未申请嘅啫，有快证就唔得噶啦，大佬。 或者 disable 咗你张回乡卡咯，即系讲噶嘛。 唔系我绝对相信佢一定会咁做。 系啊，所以其实你冇乜。即系， 同埋你应该系 APEC 上去，你唔应该喺 APEC 之后上去。 啊，呢个礼拜咧就系 你 APEC 之后上去嗰个效果都冇咗啦。话晒都有奥巴马照你啊嘛， 系啊， 有奥巴马照争几远啊？ 奥巴马已经变咗跛脚鸭噶啦，已经 唔系啊，所以更加要揾班学生啫，走去话喂，我都有筹码喺度噶，咁样啊嘛。 唔系佢同埋唔引喐得你太劲啊嘛，你过咗 APEC 上去咁冇乜特别意思噶，冇乜特别意义噶。系咪？ 即系佢哋嘅时机方面系需要检讨下啦。 啊，时机 唔系，我觉得提出呢样嘢冇所谓嘅，只要大家愿意去牺牲自己张回乡卡咧，其实冇问题嘅， 冇嘢噶，再申请过啫嘛。 你又想啊，大佬，我十几年未申请到， 你唔申请啫， 我申请过啦，俾啊，大哥，你真系容易啊，你会跌咗个身份证啊，你真系。 喂，好啊，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即系我发觉一个好，即系阿土啊，想讲呢个 UGL 啊。 喂，好似最近咧，好似今日啦，系嘛？即系就呢个特权发表决啦，喺立法会，即系其实就啊呢、這个有两，好似有三单啊，系嘛？咁啊，其中一单就系、是、即系 UGL 啦，即系查呢、這个阿六八九啦，即系其实就收过5000万啦，系嘛、 啊？咁另外一个就系、是、特权化查呢个雨伞运动占领事宜咁样嘅。 有边个冇投票啊？泛民？ 泛民冇投票嘅第一个张国柱啦，咁因为 E-cancer， 咁仲有冯检基啦，啊呢、這个 郭家麒， 郭家麒系啦， 仲有梁家杰， 嗯，同埋亲爱嘅教主先生啦， 系啦，咪咁其实喂， 喂咁重要嘅法案，你泛民主派嗱，如果你唔你梗系唔拉布啦， 嗯， 系唔搞不合作运动啦， 嗯， 咁你都唔去投票， 嗯，嗰、那个仲要系党自己党有毛孟静发起嘅一个提案嚟， 系咯，真系唔俾面。 喂，所以嗰个咩党嚟？我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嘅。 冇噶，中产党嘛，你哋党嘛。 喂，党魁嚟嘅梁家杰，咁咩事咁重要？即系连呢一个咁重要嘅法案都唔去投票？你话平时嗰啲即系鸠屎动议辩论，即系讲完等于冇讲嗰啲就算数啦，即系。系嘛？呢啲系完全有决策嘅地位嘅，虽然你都明知输， 嗯， 咁但系呢个咁重要嘅决策地位嘅 PMP， 你都唔直接喺嗰度条表态， 嗯嗯，即系唔单止咁样，喂，你见佢缺席，即系话发言都快 Q 事啦，佢觉得， 喂，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离谱，学阿刘兴话斋，真系好离谱， 即系岂有此理啊， 好离谱咯， 喂，你作为立法会议员，你竟然唔去投票？仲有咁涉及到即系行政长官梁振英嘅诚信嘅问题上面， 嗯， 涉嫌系贪污， 嗯， 真系涉嫌贪污嘅，喂，涉嫌违反呢个 SFC 嘅条例嘅、 嗯， 即系政监嘅， 系， 因为冇披露啊嘛， 系啊， 系嘛，中间究竟又发生咩事啊？会计师楼， 嗯， 同买盘嗰、那个卖盘嗰班人， 嗯 嗯， 系嘛，有冇照顾小股东利益啊？嗯、喂，有冇搞错啊？呢、班大哥。真系好离谱啊，大哥，系、嘛？喂，真系令人惊讶、啊，震惊、啊，大哥。 唔系，其实嗱，呢单嘢咧，其实出咗事之后咧，即系其实啊，啲人就喺度话，即系啊，搞咗一边啊，咁样样。我就以为佢啊，即系去咗台湾啦，系嘛？因为佢早排佢话咩嘛，原来话即系想去即系官选啊嘛， 吓、 啊、 都未选。 唉，即系你哋嗰班友， 你系 stakeholders， 你咩台湾嘅选举？ 咪咯，屌！ 再筹备， 即系你班友，唉，守住旺角，个个都去守啊！屌你，我就唔理，我就唔 Q 你啦！唉，我自己就去台湾啦！唉，一早 book 定嘅，咁我以为真系去啦。 喂，仲可耻过咧，投弃权票啊！ 系， 喂，你话投弃权票，你都出席咗，你真系一个表态啊！你有意思噶嘛？投弃权票系咪？ 咪即系反对咯？ 喂，你去都唔去、啊？ 嗯， 咩态度啊？ 吓、 做立法会员，仲话自己系泛民， 佢都唔， 仲话自己要求梁振英落台，你点叫梁振英落台啊？哥， 我系佢咧，我系会咁应你嘅。嗱，非常之简单嘅啫，因为投嚟都嘥气啊嘛，肯定过唔到嘅。 咁你唔好做立法会议员啦，屌你！你做立法会议员， 喂，喺呢个制度里边，你有乜嘢过到噶？哥， 唔系咯，佢自己啊。佢话乜嘢啊？佢话即系自己而家嚟紧就准备喺呢个立法会搞个理论核弹啊嘛，即系你全民制宪啊嘛。喂，呢样嘢又有用嘅咩？成日喺度讲咩白纸黑字啊？屌你，即系会笔录啊？喂，你笔录你自己打飞机啫嘛， 冇当吗？当住苏格拉底啊嘛，冇嘢噶。 唔系你叫佢解释清楚，佢唔系读政治学嘅。 系 咩叫全民制宪啊？哥， 嗯， 解啦，全民制宪即系话重新制定基本法啦。 嗯， 唔系我唔， 你不如话带我哋唔够地方住嘅人上月球瞓啦，阿哥。 唔系 而家咁嘅政治环境里边啊，而家啲学生啊占领咗咁多日啦，到最后啊都要去逼呢个北京表态啦，因为你香港搞唔掂。 嗯， 你话俾我听，你全民制宪， 嗯， 你唔系等于叫我哋飞上月球咩？唔够地方住嘅时候，讲少啊！你真系，即系砸个月光落嚟啊！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你阿爸话要买咩玩具，买咩玩具嘅时候，我使乜砸个月亮落嚟俾你啊哥咁样啊嘛？明知系唔得噶嘛嗰样嘢，你做咗而家眼前嗰啲嘢先啦，喺度个狗即系鸠吹啊！你真系大哥真系， 系唔系即系嗰样嘢啫嘛？其实匪类都讲好似，喂，你几时系实用主义？喂，几时系理想主义先？即系当你吓、啊，即系讲到呢、這个 应该实用主义嘅时候，你唔实用主义 系 嗯。 应该理想主义嘅时候，你冇做理想主义嘅嘢， 系、 嗯、独立独行啊嘛。 1983年嗰时候讲，1982年嗰时候讲咯、 嗯， 未制定基本法嗰时候讲嘛，90年之前讲啊嘛，哥， 嗯、 你系咪迟咗20几年啊，哥？ 系 起码迟咗10几啦， 九零年制定基本法，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嗰陣時候你應該講全民制憲啊，哥。 係咯， 正如佢話我哋啲左膠一樣啫嘛，即係大中華膠一樣啫嘛，係嘛？堅持民主回歸啊嘛，哥。 唔係佢嗰陣時都挨 得。你應該嗰陣時候係激烈反對民主回歸，要求全民制憲。 唔係嗰陣時佢好大聲嘅龍門陣咁講嘅，我都支持民主回歸，民主回歸中華民國。 你都系足自殺啦！你得啦，大佬，邊個會國際上承認你係回歸中華民國㗎？ 咁嗰個係理想主義嚟嘅喎， 佢不嬲都係 理想主義，嗰個係鳩吹。嗰個唔係，嗰個唔係理想主義，回歸中華民國好好咩？喺當個年代，國民黨唔係一黨專政咩？當年一九八幾年嘅時候，你又加入國民黨，黐線嘅你都話自己爭取民主，你真係阿哥，你真係。 唉， 最唔应该加入国民党嘅时候，加入国民党。你话而家加入国民党，仲有少少道理，唔敢话好多。话晒一个民主嘅政党，系嘛？经过人民嘅即系授权，系嘛？咩附托权又好，信托权又好，乜权都好啦，系。 嗯， 其实冇人敢分嘅，政治学上，屌系佢自己鸠吹嘅啫，系嘛？系你自己点 interpret 自己讲，我系代理定系话你一个信托嘅啫嘛？屌， 系。 不过 anyway， 我觉得即系唔应该现实嘅时候，佢走去唔现实。 吓！ 你讲全民制憲有乜嘢意思啊？ 嗯， 系嘛？ 嗯， 喂，梁振英落台好过啦，务实啲啦，推翻八三一决定好过啦。 吓！ 你有冇成个光谱同纲领先？喺未来嘅日子里边，要搞香港独立先，全民制憲。 嗯， 冇，付诸厥余。 嗯， 乜差都冇，到今日为止。 嗯， 所以唔好笑人啦，唔好笑人话嗰啲嘢冇用啦，你嗰啲嘢更冇用，我俾你听。 系， 冇 你有生之年搞到全民制憲，我执咗花生球去，即刻唔借地方俾你，你自己中意去第二个度做节目，你自己搞啦，屌大佬，扑街你真系，乜捻都得，我跟你玩下玩过晒都得，全民制憲得嘅话，你有生之年啊，黄老邪，包埋你黄杨达，屌，即执，系嘛，呼吁晒我哋嗰啲即系支持者，成日个个话系我啲靓啊嘛，屌你边一个屌？呢、這個黃老邪加黃洋達嘅，屌我屌翻個轉頭，屌尤其是 Edmund Lau 第一個，屌即刻幫你揼柒佢，屌你爭取到全民制憲，乜柒都得，屌真係講嘢喺度，屌 唉，唔係咁，所以其實佢今日嘅缺席咧，咁其實都唔係嚇第一次啦。其實佢上次呢個創科局啊，佢都唔投票啦，係咪？ 再遠少少 HKTV 佢都無零兩可嘅，其實 喂，成日佢都幾大鑊嘅喎，即係冷靜翻落嚟嘅時候，休息咗一陣之後，大佬。喂，下次選舉你點樣同人哋交代啊？ 冇嘢噶。 你點樣做旗幟鮮明嘅反對派？ 佢宗教團體嚟噶嘛？ 係， 嗯， 唉， 不要問趙信。 喂，好啦，喂，其實咧，我想今日咧，一次過咧回應曬咧對呢個五區公投又好，或者超級區員嘅公投咧， 嗯， 無論喺呢、這個建制派嘅陣營裏邊，或者泛民嘅陣營裏邊咧，究竟有啲咩質疑嘅嘢？我不如今集大軍閥咧，最後尾呢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一次過將呢啲咁嘅昂居嘅論點咧，一次過回應，同埋究竟嗰、那個即係、我認為個重要性喺邊度咯？ 嗯， 喂，其實有啲咩論點佢哋提出過出嚟嘅咧？ 嗯， 嗱，唔好講建制派啲主，建制派嗰啲鳩嘅咧，嗰啲論點全部都係係咪話民意嘅問題？ 係 係啊， 民意嘅問題， 唉， 即係咩意思咧？ 驚輸。 惊输 哦， 咁点解而家你搞五公投会输？咁你下年区议会唔输啊？ 嗯 嗯， 再下年嘅立法会点解唔会输？ 嗯， 哇，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噃。 嗯， 你越拖落去，你越死、啊。今次你嚟一个对决嘅话，我仲喺呢几个月时间里边，你知道所谓嘅公投其实系一个选举，其实就系一个政治动员啊嘛。 嗯， 呢、這个政治动员就系一个政治嘅宣传，同埋同选民嘅互动啊嘛。尤其是你咁近而家个占领运动嘅时候， 嗯， 占中运动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藉呢个机会向冇参加呢一个嘅十几廿万人嘅公民抗命嘅行动嘅市民大众去解释啊？对泛民主派、对反对派嚟讲，系咪应该箍下票啊，大哥？ 嗯， 喂，你谂下，每一间屋啊都有免费邮递入屋噶嘛？嗰封选竞选报啊，其实系咪应该解释呢啲论点啊？喺个电视嘅辩论里边。去解釋呢啲咁嘅論點。 哇，係喎，哇，土，你令我諗起一個景象喎。如果咧，即係喺投票，唔係即係喺拉票嗰刻咧，即係其實喺三個佔領區咧，喂，即係 突然间系变咗你嘅拉票区嚟噶啦，已经系 造势大会咯，可以。 你谂下，喂，你点可以唔经过弥敦道啊？你点可以唔经过吓呢、啊這个叫做系即系呢个铜锣湾即系嗰个时代广场嗰边啊？喂，你一经过呢地方，喂，真系嗰啲全部系你嘅票仓嘅，同埋你嘅一啲嘅拉票嘅吓、啊，即系呢个基地嚟噶啦，等于啊。 我唔敢话怕输咧，就代表系靠嘅。我真系觉得咧。如果你永遠抱住呢個心態咧，你永遠都唔會贏。喺心戰上你係唔會贏。 即係所以，所 就算而家輸都好，你都會令到自己贏啊。因為你要贏翻啲民意翻嚟啊。嗱、我嘅假説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中間嘅群眾咧，而家嗰個諗法就係、是、咧，後生仔冇用嘅，阿爺唔會讓步噶啦。算啦，啊呢个系主流嚟嘅，至于建制派嗰度，梗系系咁反对你啊，话还到 浪费公帑， 诸如此类嘅嘢啦。嗰班友咧，即系或者影响经济嗰啲嘢咧，嗰啲要讲讲晒噶啦。 系， 但我中间嗰班人，我要扯翻佢翻过嚟， 嗯， 话俾佢听，而家我哋包括啲学生在内， 嗯， 点解系需要咁做啊？ 嗯， 真普选啊嘛，梁振英要下台啊嘛，收回八三一嘅决定啊嘛， 嗯， 我哋要追阿耶稣啊嘛，你呃咗我哋香港人咁多年民主啊嘛， 嗯， 我哋嘅年青人点解会咁坚持啊？ 嗯， 因为我哋一个官商勾结同埋地产霸权里边嘅产物啊嘛，嗯嗯、喂，呢啲咁样嘅 policy 啊，系连结民生同埋民主、嗯、一次过扣连啊，喺呢个公投运动里边啊、嗯，向市民大众解释啊嘛，点解要公民抗命啊？ 嗯， 点解唔系依法治国，而系应该rule of law 啊、 哦， 系讲法治啊，喂，呢啲咁重要嘅概念喺、嗯、个选举嘅动员、选举嗰个嘅宣传里， 同埋等呢个政府咧帮你寄啲宣传单张咧，逐家逐户咁样寄晒落去， 即系用政府嘅资源，即系打舆论战。 喂，同埋有啲人好笑， 嗯， 佢话啲民意好清楚啦，我哋出晒嚟啦，咁样 系， 阿哥，你今晚有几多人喺度瞓 啊？ 一千好未？二千好未？我哋都瞓过啦， 嗯， 喂，手熟面嗰啲人，大家都。 嗯， 阿哥，人哋林郑月娥啊，嗰次个对话里边啊 ，call 180万人出嚟啊， 嗯， 博联都冇博到啊， 但系有啲叮当大雄喺度噶，嗰180万。 阿哥，呢一次你唔要嚟一次真正嘅民意嘅对决， 嗯， 话俾佢听，收回啦，嗰180万、 嗯， 上次150万系假嘢嚟噶，大哥， 嗯， 仲有讲翻输个问题，喂，从来我哋都输噶啦。喂，对住13亿人民都能够即系令佢温饱个共产党，我一定系处于弱势噶啦。 嗯， 未输过咩？ 嗯 嗯，咪大问题。 喂，因为我哋输过，我哋先会有未来会赢啊。如果好似刘慧卿咁，永远选举都赢嘅时候，佢咪就发表头先嗰啲言论咯。 系 系、 啊、 有咩教训啊？ 即系觉得老讽个赢系 系咪 啊？ 我靠形象個包裝咋嘛，我都唔係靠即係自己嘅論述，我都唔係靠我嘅政策嘅。 嗯， 喂，不如得㗎。 嗯 嗯， 仲有所謂空倉期係咪仲有一個講法？ 空倉期，空倉期，所謂空倉期、 啊、都有空倉。屌、啊、 你買股票啫係嘛？ 阿哥，佢、啊、夠膽過曬佢 啊？ 嗯， 我最驚你唔過啊！ 啊， 嗯、 我咪就喺五區公投裏面翻翻嚟嘅民意话俾你听，你当个政府笨柒嘅咩？ 嗯， 阿哥点会俾你啊？因为佢走咗几个立法会员，平平白白过晒佢啊！哇，讲到越嚟越夸张，成个建制派咁又话23条都过埋。 唔系咁， 你过啊？你够胆你过？ 唔系有个即系有个历史原因嘅。咁话说97年有个林立会噶嘛？咁嗰阵时，嗰阵时就过晒恶法啦嘛。 就算冇啊，都会过啦。 嗯、 政府的法案只是需要一半的嘛，你现在你记得超过一半吗？ 嗯， 他除非过政改方案就要需要三分二啫。 嗯， 是不是先？ 嗯， 好啦，我说你那个输，即是如果真的输了的时候，无论你超那五席难啲啦、啊、即是你稳阵的稳超级区员啦。好啦，就算你五区公投都好，五个辞职返唔到返嚟，人哋攞到三分二。咁呢个系香港人决定。 嗯 嗯， 你睇到共产党管治之下嘅选举制度系咁咯。 系 嗯， 唔系点啊？ 哦， 而家先醒啊！俾你赢咗十几年，仲想点啊？ 嗯， 哇，只有你赢，冇机会输嘅。喂，呢一个最大嘅民意压力嚟噶嘛？ 嗯、 你谂下，我哋嘅节目里边讲到口臭啦，双响炮嚟噶，对共产党嚟讲一个公民投票。 嗯 嗯， 你点解要争公民提名？其实系一个变种嚟啫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等权利就呢个问题表态。第二个就是公民抗命嘛，占领运动嘛，占中嘛。 是。 两样嘢是必不可少，其实已经做迟咗啦。 其实应该是之前做的。 嗯，做迟了很多啦。 因为你做完之后你才占领嘛，你才 justify 嘛，大哥。你今天被人在拗民意咯。我180万啊，屌，咩吹嘅嘛，人都知道。但他照讲。 嗯。 官方照讲。你都是吹他啤一声。 嗯， 系嘛？你又唔知点样驳佢？ 嗯，但如果你攞住嗰八十万，即系一八十万到二百万票咁样翻翻嚟，你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就好多人都会咁问噶。 同共产党对决咯， 吓。 例如，如果我 set 嘅议题 系， 我唔系好出，我唔系好紧，即系 sophisticated 谂啫，冇乜机会。 嗯、 一梁振英下台， 嗯， 我对决赢咧就得啦， 嗯， 超级区议员稳阵咯。唔使五區加埋咯， 嗯， 系嘛？我哋有我輸幾下俾你先噶，律師冇得投，教師冇得投，系嘛？我啲票倉嘅社工冇得投，因為你登記咗嗰邊嘅功能組別啊嘛，冇、 嗯、 登佢地區啊嘛， 嗯， 系嘛？ 嗯， 我讓你兩板先， 咁啊再深化啲個公民抗命，其實 咁你梁振英落唔落台咧？如果贏咗嘅話， 系 系 咯，你咪唔好落台咯。 嗯， 第二重展政改嘅五部曲， 嗯。 嗯， 但我唔讲嗰啲咩取消功能组别嗰啲啦，咩、啦，因为啲人都话呢啲嘢，屌我哋讲过啦咁样， 嗯， 嗰样嘢未讲过啩，重新展开，即系话推间接系推翻八月三十一号人大常委会决定咧，一巴打落共产党度啦， 嗯， 点解唔做啊？好啦，我再问啦，好啦，除而家又上京啦，又话公投啦，仲第三样， 嗯， 除咗占领之外，冇啦嘛，仲出咩招啊？勇武抗争啊？ 嗯， 再霸呢个交易所啊， 嗯， 啊，好似某啲有讲咁样，而家唔系占金钟啊，去占中环啊，扩大嘅战线啊， 嗯、 或者系瘫痪政府运作，包围嗰三千人翻工嘅政府总部，系、 嗯、 咪做嗰啲先？嗰啲友又唔喐、啊， 嗯， 我哋都冰皮啦、啊，大哥，咁你仲唔翻去谂五区公投或者系超级区员嗰个公投嗰个问题、 嗯， 去重新思考成个运动嘅方向？ 嗯， 唔系要撤场。可以撤可以唔撤，喺我角度嚟讲，继续摆到都冇问题嘅，唔好将两样嘢挂钩。嗱，啲人而家点解泛民主派嘅支持者会反对？因为佢觉得你借呢个嘅五区公投嚟退场， 系， 嗯， 我哋放弃咗呢样嘢谂法先， 嗯， 自然就会做到噶啦。因为点解大家都要帮手啊，大哥， 嗯， 阿龙你唔帮手拍咗十次嘢，你嘅呢度个麦嗰度讲咁捻耐， 嗯， 系嘛，喂，大佬输咗扑街噶，屌， 嗯。 嗯， 虽然你未必娶到老婆啫，咁睇到为何下一代啊，大哥？ 嗯， 喂，而家系要用呢个方法先至对成个运动有出路。 嗯， 同埋呢个系一个好重要 engagement 嚟嘅，因为你嗰十几万群众里边咧，难听啲讲嘅喺度打紧飞机啊嘛。 嗯， 我哋活喺我哋自己嘅世界里边啊嘛。 嗯， 活喺苹果日报嘅世界里边啊嘛，活喺我哋花生台里边啊嘛。其实出面嘅世界系点，我哋唔知道，我哋要说服其他人啊。 嗯， 话俾佢听公民抗命，话俾佢听，我哋点解用呢种方法？呢种系法治嚟噶。 嗯， 我点解要自首啊？喂，系一连串嘅运动啊，系继续卷落去，唔系讲喺嗰个占领区里边褪唔褪得褪嘅问题。 嗯， 嗰、那个只系枝节嘅问题嘅，而系成个运动嘅方向嘅问题。 嗯， 系。 喂， 时间差唔多啦吓。喂，有一样嘢咧，即系我想补充啦，即系头先我哋一开始就讲呢个全球 Visa 日啦。喂，你知唔知原来咧，即系琴日喺呢个伦敦搞嘅 Visa 仔咧，佢系反咩咧？佢系反资本主义。即系原来 Visa 仔系左交嚟嘅。 唔系 Visa 仔其实系无政府主义者嚟噶。 系 无政府主义者系最左噶啦。 系哦，好正常、 啊。喂，真系好，喂，呢、這个好大嘅讽刺啊，大佬，即系你系呢个热血嘅战争。 喂，但系无政府主义者都可能系右交嚟嘅，你咁讲，因为点解咧？正如头先阿 Anthony 咁讲，就话政府系 necessary evil 嚟噶嘛。 系系 系咪？越政府越庞大嘅时候，干预得越深入嘅时候，其实系影响紧我哋个人嘅自由噶嘛？呢套都系右派观点嚟嘅。咁但系如果佢话佢反呢个资本主义嘅话，即系反剥削啦，系嘛？ 系 咁啊 ，typical 佢左交咯， 咁啊左交嚟嘅大佬。 所以有香港嘅特色嘅。Visa 仔嘅香港，屌 有个蝙蝠侠嚟噶嘛？ 啊，应该系左交嗰啲人就做唔到左交啊！屌，系嘛？我想做左交嗰啲，又俾人打成呢一个资本家。 唔系，即系佢哋系即系叫做咩？最即系嗰种拿来主义啊嘛！喂，即系其实佢啱用嘅时候咪攞嚟用咯，系嘛？即系喂，我净系 buy Visa 嗰个面具嘅咋？而 Visa 嗰个面具系俾我嚟用嚟脱罪嘅咋？其实 但背后系精神啊！ 嗰係富有香港特色嘅 Visa 主義 啊，所以你話一個幾大嘅諷刺。 我哋冇辦法只可以將佢國際化咗佢，將佢普及化咗佢，大佬。屌 Anthony， 你唔好有痴心妄想啊！ 哎，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好， 下星期翻嚟，拜拜， 拜拜。